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就是喜欢听北京 Music Radio。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把偶然固定，就是宣布某种永恒。搭乘时光机，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。音乐永恒，时间永恒，永恒的魅力。 有这样一位作曲家，他在自己一生当中并未享有盛名，而是在去世后50多年中就已经被世人遗忘了，但是近一个半世纪中他的名气却在不断的增长。他是被认为西方音乐史当中最伟大的三位作曲家之一，而且有人认为他是其中最伟大的。那今天永恒的魅力，我们的第一段串烧就是来自于他，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。我是王卓，永恒的魅力串烧时间开始了。

听着耳边的音乐已经来到另外一位伟大的作曲家他的串烧当中了，这就是斯梅塔纳。永恒的魅力串烧时间，我们总是会在每一个串烧的当中呢定一个主题，那今天可能就是作曲家主题了。刚才听到的是巴赫，现在来到了斯梅塔纳串烧。我说作为作曲家串烧，那说到比才一定不能错过的 就是他的喀门族曲。那耳边来到这里的就是他的喀门族曲的串烧，第一组曲第二组曲我已经混合到一起了。 永恒的魅力串烧时间，下半时段的时候会继续回来，来聆听由作曲家为主角的各种串烧。我是汪卓，稍微等待一下吧，马上回来。管弦乐团、柏林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、柏林爱乐乐团，来自德国音乐重镇三支名团，11月轮番亮相国家大剧院纯粹古典。11月3日，柏林音乐厅管弦乐团音乐会，美国著名指挥家劳伦斯·福斯特携手小提琴家宁峰，以勃拉姆斯《匈牙利舞曲》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第二交响曲，致敬这位兼具古典风格与浪漫精神的音乐巨匠。 金猪来了， 金猪来了。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，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。 哇，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，金光闪闪。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。 金秋最美幽兰山红叶浸染铺峰岭，房山周口店幽兰山第七届红叶节开幕，赏红叶住民宿吃亚和了，这里有你要的乡愁。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，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。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The weather。 关注天气情况，今天下午还有6-7级的阵风，但是总的趋势是风力逐渐减小，空气清新，能见度非常好，比较有利于交通出行。今天夜间最低气温只有3度，天气比较寒冷，外出请您注意添衣保暖。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间多云，偏北风4级转2-3级，阵风6-7级，最高气温15度，最小相对湿度15%。今天夜间晴间多云，偏北风2-3级见4级，最低气温3度，最大相对湿度40%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、遗精早泄、尿后余力，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。 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，白天的川渝气象指数为3，大部分时间是宜穿毛衣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974半点资讯。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，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，53913117。 各位好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本时段我们来关注出游方面。2018到2019年冬春季航班开始执行，到2019年3月30号结束，共计154天。数据显示，新航季首都机场小时容量为88架次，机场容量基本饱和。记者也了解到，随着北方寒意渐浓，南下避寒的候鸟旅客不断增多。11月份飞往三亚、昆明等地的机票订单同比增长了90%。新航季期间，国内各家航空公司也纷纷增加了南飞航班的密度。沉寂3年多的西单文化广场将彻底变身。记者近日了解到，西单文化广场升级改造项目正式启动，地下的小商品餐饮聚集地将实现业态升级，增加地铁换乘、停车等功能。地上部分将建设成长安街上最大的绿地文化广场。改造项目预计2020年8月精装完成，2020年10月具备开业条件，预计到明年部分绿色园林景观就会亮相。近日，南口农场的苹果成熟上市，精致小巧的小国光挂满了枝头，吸引不少市民前往采摘体验。记者了解到，今年6月份，南口农场重组并且并入了北郊农场，未来将不断完善农业基础设施，开发具有观光旅游价值的农业资源和农业产品，让市民来到这里有果可摘、有景可看、有园可游。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。 把偶然固定，就是宣布某种永恒。搭乘时光机，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。音乐永恒，时间永恒，永恒的魅力。 Sempre una nobile leggiadro viso, in pianto in riso, e menzognero. La donna è mobbi, qual più mal vento, mutata c'è. 听着耳边的咏叹调，那今天永恒的魅力在第二时段串烧和作曲家有关的主题的串烧，可能大家已经猜到了，就是来自于威尔第。下面时段永恒的魅力，我们就从这里开始了威尔第的歌剧段落的串烧，一段一段都是我们可以跟唱的经典旋律。我是方卓，欢迎你回来。 Chi lei s'affida, chi le confida, ma il cauto il cuore, ormai non sentesi felice a pieno, chi su quel seno non li va amore, la donna è mobile, qual più mal vento. 要说起在古典界、歌剧界的两位大咖，可能有人说威尔第，还有呢就是普契尼。那今天在我们的作曲家串烧当中的威尔第之后，马上出场的就是普契尼的串烧了，来到耳边喽。